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装修去哪里呀？装修去哪里？装修去那华夏家博会里， 华夏家博会装修大牌又实惠，5月25至27日盛大开幕，就在北京展览馆。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本期诵读小站将带大家走进北京电台与中国美术馆合作推出的声音美术馆，由主持人郭伟为我们讲述草圣于右任的艺术故事。 我们常说于右任的书法雄豪婉丽，冲淡清奇，笔力雄健，大气磅礴。他的草书晚年进入登峰造极、出神入化的境界，但是造就一幅作品受业内外海内外人士共同追捧的原因，还有其特殊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可以说他的每件作品都代表了历史的见证，不仅具有艺术价值，又凝聚了历史价值。说到他的政治背景，那就不得不说他用一支笔竞选国民政府副总统的故事。1948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作为国民党元老的于右任先生参加了副总统竞选，竞选对手主要是桂系军阀李宗仁。选举前，为了让代表了解自己的思想和打算，于右任每天在屋内摆书桌，置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只要是代表就送为万世开太平的条幅，同时另设一张长桌，放置他签名的照片2000张，每张照片上都有各代表的名字，分省、分市、分县或分职业排列，由代表们上门时自己检取。每天上门拜访于右任的人最多每小时100-200人，大多数人都明白于右任先生参与竞选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声望和笔墨学养。这次竞选虽然落败，但却成为他从政生涯的巅峰。也许正是内心的豁达和傲骨，让他那个时期的作品笔锋磅礴，登峰造极。同时他也绝不吝惜给人题字，即便是到了晚年事务繁忙，于老仍然会有求必应。不管你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孩童，他笑谈要尽可能地偿还这些字债。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对路争都，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安定门外大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往来房 又到我该用 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底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欢迎来到九八点。老岳， 哎， 什么都晒朋友圈了？ 他都晒什么呢？ 我没晒呀，我也 啊不。没晒什么重要东西啊！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哎，那还不叫啊？ 哎哎哎！ 能看不能看了还？ 不是我这晒的东西都见不得光啊，是怎么？ 风中的那只袜子 飞了， 袜子飞到空中了， 那一定是拽起来的。 风很大呀。 然后呢，自个儿呢扔一双袜子，然后自己呢扔在袜子空中，还拿手机拍。 不是，这是太无聊了。这 就是我哪儿不是我是？ 还有你那风中的假发套， 假发套那也是肯定扔下去的。 就是你跟王友一吵架，你们俩 大头上一脚，地上一脚啊，他薅头发扒袜子打架，一薅好假发套的， 姑娘还戴假发套，小花你别乐了， 不是那个老爷皮带啊， 跟皮大没关系， 联合国明令禁止使用化学武器， 关键是你爸你妈在底下就是使劲劝你们俩呀、啊。就是好不好的单说，你别扔东西啊！ 这劝人在楼下劝的。 我指的是什么？跟着那个帖子回一楼， 朋友圈 他爸是一楼，他爸是二楼，三楼那个他姨，楼上的说的对呀。 他这楼 四楼是我大舅，楼上的楼上说的对呀。 他这楼里都是娘家人。 跟帖不就有一楼、二楼、楼上吗？ 是我说楼里都是娘家人啊，大姨、大舅啊。 你这不也跟老爷先这些东西晒就晒了，顶多让人知道俩人情感上面发生了一些纠葛，但是呢。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这老爷跟王小姨吵架的时候，但是他们俩好的时候呢，老爷也晒呀、 啊，穿袜子、安头发。 合着我们俩就是好的时候就是装假发、穿袜子，不好的时候就是薅假发、脱袜子，有点正事没有？ 然后老爷有一天还晒电影票， 晒电影票这不新鲜。 你现在买完了，给你二维码吗？他把这二维码给晒了，晒了以后啊，老爷认识那些无良青年啊，就把他这二维码啊给下载了。下载完了以后，人家拿这图到那个机器那儿一扫，把电影票取走 了。你别说大磊，这事儿还真有。我也当时没过脑子，我啪我就把那二维码放上去了。结果第二天，小花看的电影嘛，他刚才说那太对了， 我没看上。 不应该认识那些无良的、没有品德的朋友。 我跟你说，我没有看上，我是去领了。可是我发现，在我之前已经有人把你的电影票领走了。 你那腿慢了， 告诉我到底谁看了这电影了？ 不知道。警方一调查呢，说反正就是也是你朋友圈里的朋友，肯定是，要不然看不着这张二维码的图。 那这事儿我就联络起来了，前后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嗯， 就是俩人呢好的时候呢，买张电影票一晒，结果被人取走，俩人打起来了，把假发往下一扔， 对，还有袜子。 哎，这就是完整故事了。 哎 哎，什么呀？还、哎、 街坊们都说 你丢票，你报警啊？你扔袜子管用吗？ 你取出来再晒行不行吗？你为什么票还没取就把二维码给晒了呢？再说了，你跟王小岩的事儿好好分分的，大家早已经习惯了，至于吗？一次一次晒这个事儿之后，老叶发誓再也不看电影了。 我以为发誓再也不穿袜子了。 一生气，哎，把电影给戒了。 我以为没把二维码给戒了就不错。 这个可能打击面有点大，买什么你不用二维码啊？ 二维码你戒不了。 我觉得你还不如把王小岩给戒了呢。 哎，王小岩长得也太难看。 不是长得难看，关键他没头发呀。 他不就是喜欢晒晒朋友圈，就是戴这假发长的，给大家看看我长发什么样。明儿戴一假的，不是明儿戴一短的。 他自己那是长的是短的， 半长不短。 不过咱胡同街坊的朋友圈，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你看那天我看聂小猪发了一条啊，说中国话对于外国人确实是太难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天天下雨，我骑车差点摔倒，好在我一把住了。 哎呦，这是他借雨这么说呀，还是有这么一个语境这么说呀？ 你想，他骑车有把吧，我一把就把住了。 不是那个外国人啊，学中文这是费劲，你这绝对有，你想你考外国人中文听力，那绝对难啊，是吧？小丽，你的牙真美，嗨，假的，真的。请问小丽的牙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 对。 小明，上课带毛笔。 带毛笔呀、啊？文山哥带不带毛笔？ 是，那天家宝发了一条，本人驾驶电瓶车在江南大道什么江陵路口逆向行驶，被滨江交警大队什么什么中队的民警查获，特发朋友圈曝光自己，我认识到自己的违章和错误，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不闯红灯不逆行，宁等一分钟不抢一秒钟。底下呢还自己又跟了一条说，交警说要集满30个赞才放我走，大家帮忙，谢谢。 哎呦，我说那天一天没回来，他集够29啊。 哎呦，太惨点了。那天我看一个，人家发朋友圈太可乐了，说快递员给我打电话说到楼下了，说包裹小不重，让我自己下楼拿，我自己买的冰箱，你当我不知道啊？ 这个我觉得还是老叶有创意。老叶那会儿喜欢一姑娘，在王小林前面有一叫武婷婷的。 哦，我知道武婷婷，这儿有一只。 对， 他谁都知道， 反正别瞎指，别瞎指。 这鼻子旁边这儿， 他当时写的在包圈写的藏头诗、哦，表达对武婷婷的这个 啊，老爷爷是有点文采的， 写 的 特别好。他是这么写的，他这个藏头诗、 嗯， 写的是武大郎， 嗯、 然后停下，停下，这连接的就是 武婷婷啊， 武婷婷，武婷婷。 紧接着写我要买烧饼，哎，好嘞，你要几个？这连接就是 我烧你， 我爱你， 哎哎，大来，你看到没有？就是小花这人坏呢，你知道吧？时时刻刻追住了不吃亏啊！ 要我烧你， 他要烧了咱们。 哎呦，这串行串行啊！误会误会。那天呢，杨小柱发了一条，被微商互删了，很尴尬的表情。底下微商回复：比我还能刷屏，什么破事都发朋友圈，互删吧，受不了。 就是频率比微商还高。 微商呢？那你们知道的吧？今天 微商基本上一天得发几十个， 哎、 小柱一天是发几百个，这个微商被他刷屏了。 而且什么吃糖豆， 吃糖豆， 然后掉糖豆，捡糖豆，这是三件事。 捡糖豆， 扔糖豆， 抢糖豆， 哎， 一糖豆小柱玩一下午， 微商实在受不了。 王大磊那次发朋友圈。哦，久违的假期哦，终于来到了心心念念的墨尔本哦，顶着30-40度的高温，在没有人的海边瑜伽，被七月正好的阳光抚摸着，尽情享受着澳大利亚的热浪。以前每年夏天都在日本 shopping 哦，偶尔来到海边放松一下也很好哦。 我为什么老呕啊？我估计是让这瑜伽给勒的。 一组照片啊，你穿着一花裤衩，一会儿在这个椰子树底下，一会儿在木板上面，反正横着腿啊，翘着脚啊， 对，各种瑜伽姿势。 底下呢，老叶就回了一条：怎么做到的？大磊回老叶：嗨，老生常谈了，少吃多运动。我已经半年没吃零食了，天天去健身，练瑜伽，让自己忙起来，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收获。老叶继续回大磊：我问的是你怎么做到七月份在墨尔本？人大伙儿都穿大棉袄二棉裤，你穿一个那个大花裤衩在海边晒太阳的。 哦， 就编瞎话都不会编，朋友圈真的能出卖你。 上次老叶呀发一朋友圈说呢，在那个公交站和小花一起啊碰上一群小学生问路，小学生就问老叶：叔叔，那超市怎么走啊？ 叫叔叔，叫哥哥，叫哥哥。 嘿嘿，小朋友当时就哭了，然后小花就乐了，然后哭着小朋友指着小花就说：嘿嘿嘿嘿，你看你爸还乐。 这节是杜撰啊，这杜撰、啊、 这真事儿我看 着。然后呢， 小柱谁发的上 小柱，小柱的这个评价点赞的评价特别好，说的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然后葫芦的评价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家宝的评价是 哈哈哈。 这一撮人我觉得都应该给删了。 那你就真没朋友了。 哎，老叶发了一条：昨天删前任的电话不小心拨出去了，他秒接，想到我已经换号了，我就捏着鼻子说：游泳健身了解一下。我前任笑得特别开心，完了问我：哎，没我你现在都混到这份上了？然后底下王大磊发了一条：哈哈哈哈哈哈，小柱发了一条：哈哈哈哈，我发了一条：哈哈哈哈。 那天啊，小柱给自己起了个网名，改了，把自己名字改成叫吴亦己，然后呢底下写了条评论，是一个比吴亦凡差一点的男人。 哦，几个的几， 对，就比吴亦凡差一点的男人。结果老叶也把自己名字改了，叫吴亦峰，看比吴亦凡多一点的男人。 然后那个家宝就发了一条：我叫吴继凡，痕迹的迹，就是说我比吴亦凡多辆滑板车，就是那个走这儿啊。那天杨小猪晒一笑话在朋友圈里，笑话这么说的：女孩给男孩做了可乐鸡翅，男孩咬了一口说真好吃啊，女孩看了一眼男孩也咬了一口，难过的说你骗我，是生的没熟呢。 男孩宠溺地看着女孩说，小傻瓜，你做的都好吃。女孩开心地笑了。几天后两个人得了禽流感死了。 家宝那天发的朋友圈不也挺可乐的吗？发一个，人被逼急了什么都做得出来，除了数学题。最近不正考试吗？ 还有一次你记得咱们跟帖吗？大家都在提自己过去的故事。老叶发的是女友没吃晚饭，买了一块炸鸡，刚炸的，超级好吃的样子，出了门口没走几步就啃完了，然后他又折回去一模一样的又买了一块。他还有点忧郁的对服务员说，哎呀今天好背呀，我刚刚买了一块还没吃完就掉在地上了。服务员说，刚刚在门口吃很大口的那个不是你吗？ 他也忘了那天叫他一人买。 王大脸后面就跟了。高二的时候跟班主任吵架，班主任28岁，大老爷们儿，还是体育老师，在学校很有威望，谁提谁害怕的那种，但硬生生的被我气哭了。结果全教研室的人都在劝我去哄一哄，那时候我也是一肚子气啊，就拿了一张抽纸放到班主任的桌子上，然后说，那别哭了。全班同学后来都知道了。 哎呦，半夜在讨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72变，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你说咱们仨人要是去这商场举办的睡觉比赛当中， 睡觉比赛 赢大奖，睡觉， 还有这比赛呢？ 当然有了， 这个比赛 不新鲜呀、啊！ 我觉得小花，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不参加。 我比一， 你不能不参加。 比一去，是个苗子，种子选手。 你是个苗子？ 苗子是什么玩意儿？ 苗子就是长出来那个。 是种子选手，我是。 还没长出来， 我是黑马。 你到底想当个什么？ 我跟你说啊，小花， 冠军 这个种子选手苗子跟黑马不是一回事。 对， 黑马就是根本没看好你。 对， 种子选手那就是你。这位啊， 是你有前途，种子选手。 都是我。 苗子呢是在培养过程当中。 哎，我都来着。 你是种苗的黑马。 你就说呀，你确实是有这种潜力，有这种资格去参加。 那个商场里脱光衣服睡觉不合。 谁告诉你脱光衣服睡觉啊？人家这是穿上卡通睡衣，不准说话，不准玩手机，这三条啊。 谁玩手机还睡着吗？ 就说是这三条把你们就治了。 哎，你这就错了。 其实要说睡，你没 玩手机是有助于睡眠的。你没出现这种情况吗？ 才不是呢！ 躺在床上看着看着手机，啪叽，手机拍脸上了。 哎呦呦呦呦！ 那是3点钟以后你才会这样了。你要是12点钟睡，你肯定睡不着，你老得玩手机。 谁说的？ 我猜的。 你猜的？现在是9点多钟，我已经困得不行了，知道吗？ 你就是昨天晚上玩手机玩的。 谁昨天晚上玩？ 我告诉你，这三条啊，第一条咱们先不说，第二条不准说话，完全卡住了。 谁说话？ 卡住了王大磊的这个命脉啊！ 哪位睡觉前非得先说六串话？ 就是你啊！ 那就是碎嘴子，睡着了之后呢，做梦还 跟谁说呀、啊？这六串话， 跟 就是话多。哎，侄儿，爱民话，侄儿，老枕， 听我的啊，叫头头， 头头。 枕头吧、 哎、我跟你说，我今天主持一特好玩的节目啊， 不能跟枕头 聊，我过瘾了。这嘉宾没两句话都我说了， 我这还没过够瘾，我来跟枕头再小小， 我特过瘾。哎，他一张嘴我就知道说什么。哎，我准堵他那块 儿。 我知道为什么不用啊。 那他这人太缺德了，你知道吗？ 不就那几样吗？去湿气，什么什么都是得这补肾气、去湿气，我都懂，我全都给他接下茬。 多喝开水。 枕子 又来了， 这枕子也会理我，没跟叫头头吧？ 哎，枕那头头，今天我买了那个体育彩票，我也 没中， 赔了， 那就对了。 我心里有点不开心，你让我揍揍你呗，解气。 我躺着我还能揍揍他，使得上劲？ 你把他力气了吗？哎，枕子，我还跟你说啊，今天洋洋啊， 跟我分手了。 我能抱着你吗？就当你是洋洋喽，枕子。 刚打完人家就抱着你， 这敢抱枕？ 就这么的，一说二说的。2点了，哎呦，真的！ 那我妈都没这么申请过。 我睡觉了，不说了。 那不对啊， 挂了。 那不对啊，枕子，我睡觉了啊！你现在当会儿枕头吧，都是他，反正。 天天聊这么晚，讨厌点了。 这骂自个儿啊，这是。 明晚有工作呢，你别老耽误我，真是的。 把枕头扔出去，你别跟我一块儿睡了， 讨厌。 没他吧，怎么还能这空的话 打得听他可不空的话吗？ 来一折腾四点了。老叶呢是手机严重的依赖症，一到晚上要睡觉了，不行我得玩手机，我得玩手机，不行。 不是你这就不懂了，晚上睡觉之前玩手机有助于睡眠，知道吗？玩着玩着就越来越困了，就睡着了，手机吧唧， 它影响你 又醒了。 就是你一会儿亮一下是吧，一会儿又闪一下，你经常不关声，睡得正香呢，当当当当当， 这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吗？ 没电 吗？买保险吗？ 三点钟也可以。 三点钟有卖保险？ 小弟，我今儿办又办了点事儿，我跟你聊聊。 这不好， 别人一问你，老叶你谈女朋友？不用不用不用，我有阿凤。 对，我阿凤听着岁数不小了，感觉 每天晚上我们 在一块儿。姑娘起名的阿凤啊， 这就没有办法参加这场比赛了，关键的几条，人家说了，必须要穿卡通睡衣，不准说话，不准玩手机。然后奖励是什么呢？你睡够一小时，兑换两张电影票。 这还有办法，就是熬三天到那儿去，也没空干这，躺着就能睡。 大来，这也不好，这才给点那电影票。这要是说睡一小时给100万，我来六盘安眠药。 哎呦，死过去！ 不是， 你这王 长睡不醒。 哎， 长睡不行。 那你那钱有谁继承？ 有阿凤的。 所以大家就说了，哎呀，只要我现场�睡8个小时，那么我就能够豪取16张电影票。 然后把这双人电影票拿到手里，倒出去卖了。 哎，就是说这才是真正的躺赢呢。完了， 这是躺票吧？ 完了，杨小柱说了，哎呀，网吧包夜有没有啊？这个都让开我来，我可能睡到他们破产呢。 他完全能躺着不起来。 我跟你说，现在啊，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种睡眠大赛的意义呢？我觉着还不如更关心一下睡眠环境呢。你比如说，你家里枕头不好， 你们家枕头好不了，因为你前脚刚打完了，后脚又晃。 枕头不贤惠， 枕头怎么不贤惠？跟别人睡去了。 枕头有外枕了。 这枕头跟别人睡了。 这枕头有外枕， 就是枕头不舒服也会影响你的睡眠呀。 啊，这就叫不贤惠啊。 那叫不舒服 啊！不舒服，不舒服，用词稍微有点偏差。 这是稍微吗？这就是巨大的偏差。这个， 你就说你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明了？ 他都是一觉睡到天黑， 白天睡， 是不是中间一个梦都不做呢？ 那谁知道啊？做不做梦只有他自己知道。 睡躺那儿刚2分钟，哎，会不会有人现在点赞我朋友圈了？我起来看看。 哎，没发朋友圈。 好，有脑子发一个，发一个，看看现在谁还没睡呢？ 这一宿甭想睡了。 8:00。 怎么没人点朋友圈啊？ 对呀，就艾特他们呀。 结果没人回。 2分钟，哎，该有人点了吧？看一下，看一下。 一天到晚太没事了，这就是。 一会儿，哎呦，万一没电了，晚上看不见点赞怎么办？ 充电，充电，充电。 充时间太长，万一爆了，再给我炸死。 白了，白了，白了。 哎呦，要不你听会儿歌，听会儿歌，怎么睡不着了呢？你看看。 哎呦， 这不好听啊，得换一换。 不行，这歌太舒缓了。 他换一换，定个时吧，定个时。定30分钟，30分钟，哟，你看30分钟没睡着，再加30分钟，再加30分钟。 哟哟哟，对，点赞的忘了，再看看， 算了，别睡了，6:30了。 6:30一下说别睡别睡，结果呢， 睡着了， 头一歪，睡死过去了，睡死过去哦，早上起来了，10:60。 10:60， 就说11点就完了。 走，老板让我那什么找他开会去呢，我有大活接了呀。 哎呦， 不耽误了， 怎么办啊？ 一看手机没电了，这帮人肯定找我呀，找疯了。 对，赶紧充电 吧。充电吧。 走，我辞职吧。 辞职， 不先充电先辞职。 这就是老叶的这个人生 啊，就我悲催的一生啊。 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玲，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00至10:00，重播凌晨2:00至3:00。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笔，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1380，合一根也就是十几块钱，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桥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阜成路田村东路到蓝电厂南路由西向东方向车多，复兴路木樨地路段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北风比较大，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冷空气影响，北风较大，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感觉天气舒适。生活气象指数为你们算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孩想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是72变。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 你们知道古人为睡一个好觉有多努力吗？ 古人是没事干的，睡觉还有什么努力的？ 哎，你说古人要看咱们现在就看老叶，不气死了？ 怎么气死啊？没事自己跟阿 日落而息啊！对，你拿着一方块，他们也不认识， 还不是俄罗斯的， 天天在冒着鬼火， 冒鬼火 啊！他们不知道荧光是什么东西，他不懂那瓶子。 拿你当那个东西叫液晶， 啊、 不叫荧光。 对，古人不知道就 拿你当那边人了 啊！ 咱们俩晚上上厕所时留点神。 真是，我跟你说，不觅仙方，觅睡方啊！ 睡方。睡觉还需要方吗？ 要啊，我觉得睡觉这件事也有睡品的。 睡品？ 对， 怎么 不好好睡觉就是没有睡品。 那你说说怎么能好好睡？ 这个不，这是睡品好是什么样？ 对， 睡品好啊， 就是睡觉的时候不闹腾不折腾， 就是人品好， 不打呼噜， 瞎睡 是这意思吗？ 哎，不乱睡。 那这东西是这问题，一块住。你比如说我跟大磊，我们原来大学一块儿， 哎、 一宿舍。 怎么样？他睡品怎么样啊？ 大磊睡觉， 大磊不起，这就睡品差。 就是人品差， 你这是什么水平好啊？哎， 躺就睡。 大磊睡觉睡品还不错，就有一毛病， 嗯， 打呼噜。 不行，这睡品太差。 这打呼噜不赖我呀、 啊？赖我？ 不赖。 啊？不赖我呀、啊？ 这都不如意。 这你怎么还有？ 我不如意，你怎么看出来的？ 对呀、啊，你怎么 打呼噜了？你肯定睡得不如意啊。 哎、 你这心脏是不是往右了？肝脏往左了？ 我这移了位。 了。应该怎么睡？小花，你说说。 你反正可是仰躺来的。过去古人说，侧卧以右为佳，叫吉祥睡呢。 不压心脏呗。 对、啊。心脏偏右，肝脏位于右肋部，肠胃的开口全在右侧，这个姿势就减轻了心脏的压力。古人还讲什么你知道，一应时而睡，春天夏天应该是夜卧早起，就是晚睡一点早起一点，秋天的是早卧早起，冬天的是早卧晚起， 有不卧不起的吗？ 睡死过去。 甚至还说呢，说那个孙思邈的《道林养性》中说，凡人卧春夏向东，秋冬向西，那意思就是春天夏天睡觉头朝东，秋天冬天睡觉头朝西。 哦，头脚还得倒过来。 是啊，谁还这么折腾啊？ 一般都是脑袋冲墙。 就是脑袋冲阳台是有点容易着凉。 阳台没人，当然不关。 像咱们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他就讲究睡觉的风姿。 睡觉的风姿？他睡觉有学生在边伺候，能看见。 哎，所以肯定有记录看。 站是一棵松，坐是一张弓。对对对对。不懂不要左入中， 走路一阵风。 对对对对，就是这，就是孔子说的吧。 枪挑一条线， 这不是 哎，棍扫一大片，身轻好似云中雁， 豪气冲云天，这是道理。 清风剑在手， 孔子应该是严格的遵守，立如松，坐如钟，卧如弓，行如风，他就不太会葛优躺了吧。 那孔子你想想， 孔子能那么躺着吗？ 啪大大大仰八叉的。 对，然后周边的徒弟们就是学生们、 这边 子 这边 回， 曾子在下边坐着。 哎， 曾子曰，师傅您要点脸。 孔子仰着那儿，吱吱喂吱吱啊，不是喂着不是啊。 那孔子说话真水。 我就说他肯定是符合一种规范的。 哎，孔子就是事行事为的典范。 对，他这个行为坐卧都得有章可循。 苏东坡是爱睡。 那你怎么知道他爱睡啊？把窗口看的床底呀、啊，床底、啊、 他藏苏东坡床底下，这样偷东西，偷苏东坡鞋。 苏东坡他们家米，完了你拿衣服包，他把你衣服偷了，你一包，耶，有贼！我们没贼，不能没贼我衣服呢。 吓人多了吧？ 哪怕偷点东坡肉也行。 我就想问问你怎么知道的？是在哪句诗文当中，还是什么记载里？ 对，怎么体现出来他能睡？ 我苏东坡有一故事嘛，这苏东坡爱睡回笼觉。 嗯。 估计可能是有点神经衰弱， 这怎么看出来的？ 非得问怎么看出来？ 这你 怎么推论的呀？ 怎么下结论的？你得有道理， 根据啊！ 有啊， 你说说我听听。 苏东坡有话说过呀？ 啊，怎么说的？ 戍客之味，其美无涯；通溪之味，殆非可比啊！ 这什么意思？ 我说呀，睡红点特舒服。 哦，回笼觉， 回笼觉就爱睡回笼。 戍客之味，这一刻是15分钟， 对。 哦，数刻呢就是数个15分钟， 对，也就是没准睡一钟头。 哦，其美无涯就是美的没得比了。 哦，就是说这还不是懒觉， 就是 并不是。 苏东坡啊是夜里3点起4点躺下，然后呢6点钟起7点钟又躺下，就是老回笼。 哎呦， 有一叫懒龙懒龙的就这么来的是吧？ 没有，那苏东坡就做不出那么好的文章来了，天天的就剩睡回笼觉了。 过去古人是睡得早起得早，你看像宋太宗。宋代的江少瑜记载，宋朝事实类院说，宋太宗深夜就寝，五鼓而起，五鼓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凌晨4点，而且他非常规律。关键他起得早吧，大臣们跟着倒霉啊。你说你皇帝起得早，大臣能赖床吗？ 对， 你上床 堵被窝掏去，还起来了，起来，宰相起来了。嘿， 就要求你们上朝得穿戴好了。 哎， 不是，你得这么说，这古人睡觉都早。 那可不， 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哎、果人没有那么多的这个。 果人是花儿 女。古人没有那么多的娱乐项目。 对呀、啊。 那倒是不玩手机，不跟枕头说话。 这不能保证啊。 没有卡通睡衣。 就想宋太宗穿一卡通睡衣， 这 上面印着一 Q 版的包公，这多可乐啊！这是 宋太宗怎么能把包公绣身上？ 太祖太宗啊。 那包公跟他是一辈的吗？ 那就行了，那不绣一包公，绣一个 Q 版的张飞。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那时候上早朝也是够辛苦的，因为他们还得穿上那种朝服啊，里里外外好几层呢， 还得梳头呢，不然 哎，对对对， 长头发， 胡子， 大长头发，哎， 给挽起来。 哎， 过去有那种 捋捋下翅， 有那么句话吗？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带漏 五更寒。朝臣带漏五更寒。 听着听着，戏里都唱出来了。你琢磨琢磨，这个朝臣要上早朝之前，得吃点早点吧？ 得穿衣服吧？ 那是，年纪大了在低血糖，起那么早？ 对对对。喝点馄饨， 楼梯爬多高血压要犯了。 走路一走多了之后，四腿四肚子转筋。 好，这上朝不上楼吧？ 他们不 不得上那个大殿得接走一阵呢吗？ 哦， 这儿不让你走，这是皇帝走的，这儿你不能走，是娘娘走的。 没有什么能走， 几位估计也不老上朝，就走错地了。 而且他们估计起床也难，虽然说是睡得早，但是真深更半夜的，外面天还黑着呢，这种起的感觉就不舒服。起得先亲枕头， 枕枕又来了， 舍不得你啊，舍不得你啊。 这大臣们都一人睡，家里也没媳妇没孩子， 先跟枕头就是告一万个别， 是不是还得跟背后打招呼呢？临走时候一拍背，背背我走了啊。 先抱着被子滚几圈，小孩啊是最能睡的。那小孩他好像白天精力旺盛，到晚上呢什么事儿都不想，一下就入睡了。说这古人小孩睡还有一种叫子孙床，老爷你睡过孙子床吗？ 子孙床给孙子床了，差味儿了嘿。 不是那个说法了，子孙床。 我就吃过子孙饽饽长寿面。 就你们家有一些老风范，老叶家嘛，你们家有那种 传辈子孙床？ 对呀、啊，架子床。 大木板的， 你长得又高，是不是你小时候你 是不是就是木板的床嘛？ 对，都是木板的床， 利于骨骼的发育。 我告诉你，都甭说我小时候了，我现在睡的都是木板的 床。就是说那种大户人家才用得起，你们家那个板床是不是黄花梨的呀？紫檀的、 哎呦？那值钱了， 那硬的呀。 我说的拆板的卖的。 我们家床老榆木。 要是老榆木，那年限也极长，你得叫。 为了这招待你们，我把老姨母劈了，算大姨灭亲了。 我算明白，叫孙子床了，把床的叫好听的是吧？ 而且我是没到你们家看过，你那床是不是精雕细刻，上面多子多福，吉祥如意，凤凰。 这是谁结婚时候留下的吧？ 你看啊， 牡丹花开，吉祥高照， 你 看、啊、松鹤延年。 你看，我让我说一句，小花啊，这一说呀就麻烦了，看的家具都是清代家具。 哦， 明式家具没那么多繁复的。 哎，我喜欢明式的呀。 对呀、啊，明式家具哪有雕梁画栋啊？ 明式盖房的吗？ 不是，哪有那么多刻工啊？ 你们家看来那榆木的还是明式款。 对，以简约为主， 上面就刻着赵词一游。 真糟践那点东西。 下午两点钟，娱乐七十二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那你们说说，你们曾经为追女孩有下过什么样的苦功？ 苦功啊？ 嗯， 苦功那太多了。 我天天给他们家打苦。 好， 为了追呀、啊，他们家什么脏活累活我都干。 啊、你这 他们家有什么脏活累活呢？你倒说。 扫大地、扫地、搬砖、垒灶。 就是他只要乐意，你给他们家上门服务，打扫卫生，这个擦玻璃，对对对， 哎、 洗碟子、洗碗、洗被单。 哎呦，保姆啊！ 一个小时 什么活都不干了。 上好表，一个小时到了以后你就走了，你不收钱吧？ 对， 多新鲜！追人还要什么钱呢？ 我知道大磊的一个故事， 嗯， 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说你有一天碰见一姑娘，惊为天人，一下子你也呆呆发愣啊！这世上怎么能有这么美的姑娘呢？ 嚯、哦！你看这个内心活动啊！哎、 我追一个试试。 你拽一个试试。 追一个试试。 啊，追一个试试。 当当当，一开门。 嗯。 姑娘说：“嗯。” 哎呀， 你追我呀？ 哎，这姑娘啊，前面肯定 我这个 偷包来着。 我这个是不是行为太明显了？ 对对对，你这 你全让人瞧出来了， 发直，你知道？ 对，你也呆呆发愣的嘛， 走路顺摊。 那这姑娘也没有这么问的。 对， 姑娘，你追我呀？ 那你们为一个女孩到底做什么？ 为了女孩嘛，咱值得做多一些。 那时候家宝到广州实习的时候， 嗯， 有一天路过一个寿司店。吃了一个寿司以后， 哎、一个寿司 好，我这饭量 太轻。 寿司店散漫， 正要结账， 他当点心买。 废话，为什么不给人结账？ 人毕竟当时还没毕业， 那、嗯、吃一个 过瘾，知道什么叫寿司。 好嘛，我这太穷了， 我也吃过寿司了。 嘿啊， 这不丢人？ 听我说、啊， 这太丢人了。 买点米，买点紫菜，回家就点 心。这越说细致越丢人。 完了，忽然间看见老板娘。嗯， 怎么了？ 这流氓心来了， 这是怎么了？ 顿起 杀机， 不是也 色心， 顿时清心， 顿时清心， 一见倾心， 一见倾心啊！ 为了接近心上人，家宝呢应聘到了店里当了服务员。广州嘛，老板娘都亲切的叫家宝为阿宝。 对， 后来这名字好像特别有名。 对了，我会唱那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呀、啊。好嘛， 你呢天天在那儿打扫卫生，洗盘子洗碟子。 嗯，我这名也白叫了。 任怨 是吧？ 能跟老板娘搭一句话就搭一句话。 哎呦， 能说是这个瞄眼就瞄眼。 我怎么了？我 都不敢正眼看，这个偷看。但分不是流氓谁这样？ 我这眼神真难拿。 当然了，就是在这么一段时间之后呢，家宝的这个叫这可以叫做激情吗？退去了。 对，主要他用我干活用太狠， 而且发现现实跟梦想差得这么远啊。 对，没想到挣这么少。 有点爱你在心， 钱不够。 对，他确实不够啊。 现实了，你又离开了这家店，但是你现在是做了一手好的这个 寿司， 不是好的这个家务， 好吗？我练这去了， 所以后来到了家政公司。 你虽然是失败了，但是广州的另外一位叫阿荣的酒庄老板也去那家寿司店打工了。 那我告诉你，他成功不了。 为什么呢？ 你跟我一样，你打工累得半死，你为追人不值当的。 人家可没有每天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洗碗。 一样吗？ 人是干管理的活。 可不，一整天都在那泡着，从营业到打烊。 泡 就是 澡堂子。 不是，我就是那个待着呢 啊，亲手做很多工作。阿荣一点一点的出现在了老板娘阿雪的视线中，然后呢？ 哦，他是出现他的视线中。 你老瞟人家，知道吗？ 而且人家到底人家是经过世事的呀，酒庄老板见得多，识得广，还经常带一班朋友来捧场，来帮衬。最后呢，两个人走在了一起，登记结婚了。同样的事，两个人做就是不同的效果。 哎， 对， 你看你这我就不同意。人家办这事儿的时候有原因，人家底子厚啊，是不是？人家底子 累都不怕，是不是？ 人家是什么呀？人家有信心，因为人家有钱。人家意思，我在那会儿干不好的话，我照样是不是以其他方式在追着女孩？我不行啊，我就得这刷盘子，我就得瞄她。 还是年轻。 对， 都是把一件事情的原因简简单单的归结在比如说有钱没钱啊，经济上面啊，是不是？这太简单了。 对， 你们这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没钱试试。 哥姐告诉你，这个追女孩她不一定就说有钱一定追到，但是有钱是给你加分的啊。 对， 还得会照顾人呐、懂人呐、疼人呐，当然前提是你真爱人家。 哦，你看看啊， 不能老从嘎吱窝底下瞄人。 我这姿势怎么拿出来的啊？从嘎吱窝底下。 哎，我想这个故事是不是咱们现代版的唐伯虎点秋香啊？ 对，这故事就教导你一个问题，要追女孩还得小好。 雅大师突然张口说话，算命免费，算命免费，这可真是吓坏了周边的人。咱们到现场瞧瞧去。 灵不灵？ 真灵！大师的意思就是说我马上就能碰到心上人了。 没问题，你看我们大师不能张口讲话，但是那是开了天眼的，有仙人指点的，说话灵验的。 哎呦，这 怎么这么灵呢？哎呦，电话来了，电话来了！ 你看，你看，你 看，男友！ 哎呦， 男友！ 谢谢大师！ 哎，这姑娘， 别喊，别喊，别喊， 这姑娘。我问你事儿啊，刚才灵吗？ 特别灵，我跟你讲，没见过这么灵的。 我们这个大师不能说话， 不说话还能灵？ 你看哑铃，哑铃的吗？ 哑铃，我记得那时候得举重的。 就是说，他只要不说话，闭了一种器官，其他器官的就好了，感觉方面就比你强了。 哎，姑娘贵吗？ 特别 绝不用贵。 好，我跪着听啊， 特别不贵，特别 是吗？ 以前我也在别地儿算过，我跟你说两三千我都花过的。 哎呦， 有的就是胡说八道，刚就是说找不着，找不着，第二天他给我算完找着了。 哦，丢东西能找着？ 对对对对。 哎呦， 锅台旁边水缸后的。 哎呦，真是 现世的周蛤蟆。 哎呦，这好周蛤蟆，我听过那个，就死在我那盒里。 这什么就死在盒里？ 周蛤蟆是说相声的，您别瞎解释 啊。是不是周蛤蟆来的那个？ 姓周，那叫黄蛤蟆。 黄蛤蟆 啊， 生蛤蟆说相声，他老瞎。 这位也是。 你想算什么呀？ 我算东西不少，我这不是最近不顺啊？ 不能叫看看， 这叫什么？ 这叫求。 哦，叫求。你听，嘿，这他 对， 还对， 这个天意。 哎，你看他说的是 命中有时当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专业啊，这 你进城几年了？ 你们什么叫进城几年了呀？ 没几年。 不是，我跟大师聊， 您说 啊，对对。哎，这大师怎么的？ 大师这是答应呢？ 哎呦， 能听着。 对，能听清楚。哦，嘿，这大师 夸你好。 啊。这大师 说你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 大师啊，因为什么我这个囊中羞涩，我也给不了您多少钱， 您看，您这大师这怎么？ 大师，哎呀，这不好办呐！你到底能给多少钱呢？ 大师就一个字儿，我就看着他一个。 大师没有字，咱说不出话来。这是这潜台词，内心就是你究竟能给多少钱呢？ 大师，我您看，我就给200块钱行吗？ 哎，也就这样了。 不但啊啊、哦哦， 随缘。 那我谢谢大师， 不为求钱，随缘。 我谢谢大师啊，这个钱少点， 没事。 哎，行，大师还真随和，你看， 大师少就少点吧。 大师怎么那么碎道啊？不是，大师， 我们大师虽然说不出来，但很爱聊， 不会说话还爱聊， 以前特别爱聊。 因为我这最近刚把工作丢了 啊， 您说这我是怎么回事？老步步不顺。大师这话我听出来可不傻，他说什么意思？ 他就是说你这个呀，你，哎，还行， 没有了。 内心活动的表达， 内心活动的表达这么多啊？ 心情的激动啊，比划。 我怎么那么猜不透大师啊？ 大师让你猜透了，那还是大师吗？ 大师啊，那您看我， 大师说拿钱 啊、哦，那我现金还有点不够，您看我这 微信转账 啊，还有微信呢， 有。 啊 这我听懂了，这大师说二维码，然后我扫是吧？ 对。 好，大师也挺时尚啊。 那 我扫一个，我扫一下那，大师乐了，啊，收着了。 大师眼神不错 啊。哎呀，大师您看我这钱也给您了，您就看看我怎么能消灾，我怎么能转运呢？这我还真不懂。 明白了吧？ 大师那意思是不是？ 大师算了，这儿不行，那儿不行啊！发现方向， 大师有辙了， 有辙了。你要想再好点，还得二维码扫，再给点钱。二维码， 我现在听着最珍重的就是这二维码。 你的心意到了，大师能多说点。这二维已经刷完了，就是你这需要续费。 我得还有续、 啊、什么刷完了呀？ 啊？刷完了，就是 我是咱们这街的这一片街道的片警啊，听你们有一段时间了，您给说说是什么给刷完了呀？ 啊，对，这个是这样，他在这我们这儿这个刷碗干活啊。 啊， 我别上当受骗呀，你这是搞封建迷信可不行。 哎，我们这可不是封建迷信， 不是张天师，叫张天师、 啊，真有法力是吗？那到我们公安局看看去吧。 不，我们 瞧瞧去，咱们试验试验。啊， 这法力不能实验。 你是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有理是吧？这宣扬封建迷信，你知道违反咱们国家法律。 他说我们这知法。 他说什么？你真明白啊？ 我当然是也不全明白，我也不就在一块待时间长了，明白点啊。 明白点是吧？啊。那天啊，民警巡逻至这个都市花园的附近呢，发现啊，聚集了五六个人，围着一个身穿灰色上衣的人，不知道在干嘛。民警上前一看，哎呦，这地上还铺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哑巴大师免费算命。只见大师正抓着一个男子在看手相，见到民警，大师显得有点慌乱。看到这个情况，民警告诉围观人员，算命是迷信，不要相信，又批评算命人员通过算命诈骗钱财，这属于违法。听到民警这么说，哑巴大师急了，脱口而出，我免费的不要钱，声音洪亮激昂， 这还练过， 我免费算命不要钱， 带走 些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迪代表特约嘉宾向永元、英宁、王磊、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Shake it out, shake it out.